那一个路口，他知道我要加提好友，摔伤的心要不要修？飞奔的人生该有多少难？我想他一路。